It's like yesterday. Where do the good times come? Life was so much easier 20 years ago. 音乐细胞也随着年纪的增长多了起来，不管唱的如何，至少听的能够更加入迷了。夜夜夜夜，这首歌是熊天平在1996年写的，那时候他遇上了尚华当时的经理，也是一位你熟悉的歌手齐秦。齐秦在听完他写的《火柴天堂》之后，觉得非常不错，于是问熊天平说：“你还有没有别的歌？”熊天平就拿出了这首当时只有旋律没有歌词也没有歌名的歌，他在现场把歌填完，取名叫做夜夜夜夜。后来熊天平成了歌手。 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，问问

总惹人烦忧，红尘华服与此情何悠悠，道声仙仙鸳鸯到白头，一缕情意卷轴很相思难懂，多情人总换得心痛，本是本无本真心难懂，奈何人命里全看透，无关心意人事全非，有谁怜惜旧人枯萎，春来秋走聚散瞬间，相思快乐总能两全，一缕情意丝绸恨时光匆匆，落花风总惹人烦忧，红尘华服与此情何悠悠，道声仙仙鸳鸯到白头，心痛本是本无本真心难懂，奈何人命里全看透，无关心意人事全非，有谁怜惜旧人枯萎，春来秋走聚散瞬间，相思快乐总难两全，一缕情意卷轴恨相思难懂，多情人总换得心痛，恨是本无本真心难懂，奈何人命里全看透，一缕情意愁恨时光匆匆，落花风总惹人烦忧，红尘华服云自情何悠悠，道声仙仙鸳鸯到白头，道声仙仙鸳鸯。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，爸爸的后背，露天的老电影。 回来吧，回来我们一起工作。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，告别的人群，你转过身去的背影。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，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。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，我们在音乐里回首， 和你聆听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他们唱的这些歌原来的样子，张国荣的左右手。

头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你和我来到小河旁，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今生今世我不忘。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今生今世我不忘。